你好，我是徐飞。今天和你分享的主题是 Halo 的发行者 Bungie 与微软的聚散。我会在这一年中介绍一些总部在西雅图或者研发中心里面很重要的一部分在西雅图的 IT 公司。那这其中呢，除了微软和亚马逊这样的大鳄以外，还囊括了诸多在不同领域取得一定统治地位的公司们。今天的主角是 Bungie， 一家总部位于西雅图地区贝尔维尤市的游戏公司，如今全球最大的游戏工作室之一。Bungie 工作室呢，在国内玩家中知名度不高，但是其开发的游戏大作《光环》系列估计就有很多人熟悉了。那这款游戏呢，在 Xbox 上首发，并且占据了极其重要的游戏地位。那可以说呢，正是这款游戏让 Xbox 的主机上终于有了一款在当时可以和索尼的 PlayStation 2竞争的扛鼎之作。从此以后， Xbox 从可有可无的游戏平台走向了辉煌的主机巨头行列。而 Bungie 与其游戏的发行方或者说公司的收购方微软的和和分分，也是 Xbox 发展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Bungie 最初是一个人的传奇故事。1991年在芝加哥大学就读的亚历克斯·塞罗皮恩创办了自己的游戏公司。其实呢，在创办游戏公司之前啊，他就已经自己开发仿制了当时非常流行的一款乒乓球类街机游戏，奠定了自己的游戏开发之旅。Bungie 成立的1991年，计算机呢还是个新事物，美国的大部分大学还没有日后大红大紫的计算机科学系，而计算机专业则依托于数学或者电子系下面，所以啊，那个时候做软件开发，尤其是游戏开发，要想获得投资更是非常不易。塞罗皮恩在亲朋好友的帮助下，自己组装硬件开发软件，在游戏开发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不过呢，他并没有赚到多少钱。据说啊，是在上一门人工智能课程时，塞罗皮恩遇到了 Bungie 的第二名员工杰森·琼斯。琼斯呢，也是游戏的狂热爱好者，他完成了一款叫做 Manator 的角色扮演游戏。这款游戏还运用了 Apple Talk 这种互联网联网协议，使不同的用户可以通过猫实现互联。这款以 Bungie 公司名义发布的游戏，尽管本身销量在当时并不可观，但作为 Bungie 创立以来的第一桶金，为这两位游戏的狂热爱好者开发下一款游戏提供了资金支持。当时呢，射击游戏很流行，因此塞罗皮恩和琼斯的下一款游戏也转向了射击类，这就是在 Bungie 历史上第一款广受赞誉的黑暗之路。这款游戏的开发呀，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 Bungie 此后多年的游戏开发模式，专注于射击游戏的开发让其他人越来越难超越。射击游戏并不罕见，比如《毁灭战士》当时就很火，而这些游戏的普遍特点就是为了射击而射击啊，缺乏故事情节做支撑，让人很难感受到游戏的乐趣。Bungie啊，在这个时候推出了整个游戏历史上都要浓墨重彩记上一笔的马拉松系列首款游戏。和以往的射击游戏比起来呢，马拉松的情节曲折连贯，引人入胜，而那个早在其他游戏里就尝试采用过的 Apple Talk 也成为了这款游戏最为独特的一部分。马拉松成了第一款可以在不同玩家之间联网和交互的射击游戏，这都让 Bungie 在众多游戏公司中迅速脱颖而出。 Bungie 的马拉松迅速占领了市场，毕竟啊，能够联网的射击游戏和不能够联网的射击游戏不可同日而语，因为一望无际的好日子， Bungie 的境况尤其是财务状况蒸蒸日上，并且很快推出了马拉松的续集。此时呢，恰逢 Windows 95降临的大潮，头脑活络的 Bungie 啊，把马拉松续集移植到了 Windows 上，而 Windows 市场的销量远远大于 Mac 市场，这一波移植的成功让 Bungie 顿悟了 Windows 才是未来。马拉松的系列新版本就在 Windows 和 Mac 上同步发行了。那这几款马拉松游戏啊，让 Bungie 在射击游戏领域一时声名鹊起，并且有了源源不断的订单和滚滚金钱。好日子仍在继续，而聪明的 Bungie 意识到应该新起一个系列了，毕竟单靠啃马拉松系列的老本过活并不是公司长远发展的明智之举。新游戏神话应运而生，这是一款策略游戏，虽然很遗憾我没玩过，但是从游戏玩家论坛中啊，仍然可以看到这款游戏当初是多么受欢迎。马拉松和神话的大获成功让 Bungie 一跃成为世界顶级的游戏工作室和发行厂商。这时呢， Bungie 再次回到了他们所擅长的射击游戏上来，新的一款游戏被命名为光环。这款游戏啊，在未来的几年让 Bungie 获得了大量声誉，但同时也带来了很多麻烦。光环游戏最初于1999年宣布，同年苹果公司 CEO 史蒂夫·乔布斯在 MacBoard Expo 的 Keynote 上公开做了演示，这也是 Bungie 在苹果公司那边获得的最高规格待遇， 但是 Bungie 显然已经从 Windows 和 Mac 同步发行上尝到了很多好处。光环呀，最初的计划也是在 Windows 和 Mac 上同步发行，这种一鱼两吃的做法 Bungie 已经驾轻就熟。2000年6月， Bungie 在 E3 2000上公开展示了光环，获得了极大的好评。然而正当大家都在翘首以盼光环正式发行的时候，出乎所有人意料，微软宣布 Bungie 被他们收购了。Bungie 已经成为了微软游戏分支的子企业。不久以后，微软决定光环系列不在 Windows 和 Mac 的任意一个平台上发行，其唯一发行平台是微软的新游戏主机 Xbox。 有关这场收购背后的故事有很多版本，但目前来看呢，比较靠谱的说法是神话2啊有一个巨大的 bug， 可以删除用户硬盘上的所有资料，所以 Bungie 被迫在发行前进行召回。那这样一来就损失了几百万美元，让 Bungie 陷入了财务危机。而此时的微软正需要为他的新业务 Xbox 主机的发展寻找一款很好的游戏大作。相对于索尼这个历史悠久的主机 PlayStation 2上大作频出的局面，微软的 Xbox 当时要么是索尼的移植版，要么就是不值一提的作品，因此急需一款属于并且只属于 Xbox 的大作。那这样一来呢，陷入财务危机的 Bungie 和需要大作的微软一拍即合。微软买下了 Bungie， 同时呢让光环成为了 Xbox 的专属游戏。然而收购价据说仅为5000万美元。实际上早在推出神话系列的同时， Bungie 还成立了分支机构 Bungie West。 这个新成立的分支机构啊，发行了一款叫做奥尼的游戏。这款游戏算不上大红大紫，加上游戏发行的时候 Bungie 被微软收购了，因此最终没能够形成一个系列。而作为并购的一部分，微软同时也获得了神话系列和奥尼一半的版权。奥尼的开发在2001年结束以后就没再有续作了，整个 Bungie 工作室的重心从此转到了给 Xbox 开发光环系列上。这个转型也为以后 Bungie 和微软之间的分道扬镳埋下了伏笔。光环系列的首作取得了极其巨大的成功，发行量超过650万份，市场反应热烈，这是 Bungie 从未达到过的高度。那当时呢，微软的高层比尔盖茨和鲍尔默都忍不住要让 Bungie 尽快开发光环2。那这里插一句啊，考虑到这款游戏只在 Xbox 上发行，那倘若它能在更多平台发行的话，数字可能更是无法想象。我来西雅图以后正好认识了光环游戏系列的一位开发者，在某次听他讲述这段工作经历时才得知，光环2是整个系列里面开发最为辛苦的一版游戏。因为微软高层都对光环2的开发抱有很高的期望，而光环1呢又给游戏开发设置了一个很高的标准，这让光环2的开发一直不顺，期间多次推倒重来。好在最后光环2不负众望的上市了，并且因为和 Xbox Live 的对接获得了更大的成功。 Xbox Live 呢是微软为 Xbox 主机创建的一个可以让全球各地的人联网战斗的平台。那这个平台呢和以往联网游戏最大的不同是，以往的游戏往往都是在局域网内自行组团，而 Xbox Live 则提供了一个全球统一的平台，并且可以记录每个人自己的战绩和游戏历史，还具有一定的社交功能。 Xbox Live 和光环2的对接使得世界各地的光环爱好者们都可以在统一平台上联网战斗，分享游戏体验，还可以看到排名等各种统计数据。因此啊，世界各地的游戏爱好者蜂拥而至，非常踊跃地参与进来。光环2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光环系列从此不再只是一款简单的射击游戏，还是一个社交平台。全世界的光环玩家都可以共享游戏体验，因为光环2的发行， Xbox 的销量也迅猛增长，游戏带动主机的销售，这就是微软一直期盼的大作效应。2007年发行的光环3让这款游戏更上一层楼，为此呢 Bungie 还给光环系列发行了两个资料片。但是啊，光环3发行没多久， Bungie 就和微软同时宣布拆分， Bungie 脱离微软成为一家独立的公司，而光环系列的所有知识产权归属于微软。作为拆分计划的一部分，微软于同年成立了343工作室，代替 Bungie 制作和发行光环系列。光环4和光环5都是由这个工作室制作的。若说啊，当初的收购还有迹可循，这次拆分的缘由就一直不太明朗了。一直到十年后的今天，也没有多少资料公开谈论这次拆分。Bungie和微软的合作延续到了2010年《光环3》第二部资料片的发布。我和那个开发《光环》的工程师聊天时啊， 感觉到在被微软收购的那几年里，公司的一切事务都围绕着光环系列进行，这让整个工作室都有点茫然失措。按道理啊，微软的收购很大程度上给Bungie提供了丰富的资源，这才使得光环系列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功。但与此同时，Bungie丧失了自主权和独立性。Bungie存在的作用对微软来说就是开发光环系列。在被微软收购后的那些日子里啊，除去光环系列，Bungie竟然没有能够开发出任何一款新游戏。这对于Bungie的游戏开发者来说，肯定不是多么愉悦的事情。更重要的是，游戏工作室讲究独立性，微软本身则越来越官僚，那两者之间难免会在文化上有很多冲突。这种冲突可能可以控制在比较好的范围内，也可能会导致很多的问题。我想到了后期Bungie自己想做的事情和微软需要他们做的事情，两者之间不仅仅没法沟通和妥协，很可能微软连听都懒得听Bungie的想法了吧。2007年的微软是官僚主义很盛行的时候，坊间啊，另外一个传闻是5000万的价格收购Bungie，微软多少有些趁Bungie财务危机之需而进入的嫌疑。这笔钱从今天来看显然是便宜了，而连续不断的让Bungie只为 Xbox 开发光环系列，可能更是让Bungie觉得在微软下面毫无发展空间可言，并最终走上拆分之路。拆分以后的Bungie继续扩张，并把新的总部呢设置在了贝尔维尤市中心，然后他与全球知名的游戏制作和发行厂商动视暴雪展开合作，由后者替其出版发行下一款游戏大作《命运》。邦这新发行的游戏《命运》啊，是其独立以后的第一个游戏系列，但是无论人气还是名气都远远未能达到光环系列的标准。可以确定的是，离开微软之后，邦这未来的路会更加艰难。拆分10年过去了，现在的《命运》系列依旧无法和光环系列相比，他始终没能够像光环系列那样万众瞩目，受到玩家的极力追捧，在销量上也未能和光环系列媲美。想必啊，今天的故事难免会让你一番感慨。亲爱的读者，如果你是Bungie的创始人，在2000年的时候会不会接受微软的收购？在2007年的时候又会不会选择